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歌曲《黑白配》，收录在2006年《我们的纪念日》专辑当中。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讲述的也是范玮琪和自己的先生，就是从相识到相爱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包括说到后面怎么样的愿意这个托付终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生活当中，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呢？白举纲，走了。 距离巨线，像小孩不会抱怨，踩在他影子后面，越整洁越费解，偏见随距离不见，没什么会改变，没什么不会变。上天一定是眷顾吧，只是上天你给他唱那些美好的童话，请你告诉我，只有擦肩而过，总是在挂念却又做不行动，爱有些 Yeah. 这是白举纲带来的一首歌曲《走了》，也是电影《即将》当中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白举纲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啊。从最初的深情到后来的这个爆发，白举纲走心的演唱和剧情剪辑而成的 MV 呢，也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把一场这个即将大案当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表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范晓萱1999年《Ray》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深呼吸》。 注定是无尽的犹豫，我却不知该如何收回我的情意，不能说出的故事，一场美丽的相遇，直到你对我说你心里已被人占据。 十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八十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

上下都喷着香奈儿，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手上戴着劳力士，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手里系着爱马仕，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天天都住大酒店，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你每晚都喝马店里，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我的饭全是干净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样的歌曲听完，有一种来自生活的气息，而且是很喜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不对？这是农民兄弟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的番茄是干净的》。这是来自《中国好歌曲》第二季舞台的一首歌曲啊，我会觉得这个切入点很特别，对吗？然后也会让你感叹说，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很希望，看到或者说碰到这样的一种正能量。徐佳莹带来的歌曲《最初的记忆》。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不浪漫感觉，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这一刻才发现，在想一次之前，明明知道你会走远， 歌曲《最初的记忆》，这是他为电视剧《夏至未至》所演唱的片尾曲，和《夏至未至》唯美的基调相匹配，徐佳莹呢也是用暖心的这个嗓音唱出了一段有关于青春和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感觉啊，细腻的声线，动情的曲调，让你会好像想到在年少的时候那种懵懂，那种青春。所以就连徐佳莹自己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感叹说，谈到青春又有谁会忘记呢？李泉1997年《新世界》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爱是什么》。 像是一只彩色蝴蝶，而我是孤单的花儿，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爱是什么？谁能够了解？像你是一只金色孔雀，而我是飘零的夜，只能随着流水悠悠荡荡。爱是什么？我问得好累。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说那好像一切是梦，问你的心没有。像是一道黑色的光线，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不要麻木自己的痛，太简单了，不爱太难。我要种下春天的希望，像是一只彩色蝴蝶。我是孤单的花儿，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爱是什么？谁能够了解？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都的后悔，千分憔悴，万分疲惫，打击着我对你真爱的绝对，忍不了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看着一轮星辉，望着孤单滋味，心活在寂寞思念，爱恨两边，我就快要崩溃。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算是滋味百转千回，我越是责备越是哽咽，越走越近越往头哭里退，忍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千分憔悴，万分疲惫，打击着我对你真爱的绝对，忍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看着一冷心灰，望着孤单滋味，心活在寂寞深渊，爱恨两边，我就快要崩溃。憔悴，万分疲惫，打击着我对你真爱的绝对，忍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看着一轮星辉，望着孤单滋味，心活在寂寞深渊，爱恨两边，我就爱要崩溃。 张学友1998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不后悔》。人生啊，有的时候就是是由不同的选择，对不对？就是拼接起来的。这个选择决定了你走这个方向，然后呢，接下来的选择又决定了你走下一个路口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向等等吧。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说，哦，如果当初我是做另外一个选择怎么样，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叹吧。但是你要知道，人生的路啊，不管是哪一条路，其实都有自己的风景，不用去感叹说啊，另外一条路会是怎样的风景。珍惜好现在的风景就足够了。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徐怀钰1998年《向前冲》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怪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其实会有好音乐陪伴路上的你。 有怪兽，有怪兽，有怪兽缠着我，有怪兽，大怪兽，丑怪兽黏着我，张开嘴一口又一口啃着我。地球上明明有40几亿人口，偏偏就是选中。我喷火。